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告诉他，他读书那会儿不住校，课上完了直接回去，也没参加什么社团活动，偶尔出席班上的团建，总归挺独来独往的。因为忙，且早早确定了要申请宾大，要保持绩点漂亮，课外还在堂姐的公司里实习。谭燕西顿了顿，瞧他两眼亮晶晶的，知道他所谓崇拜学霸的毛病又犯了。 所以我说想早认识你呢。 可你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我还在读初中。我很确定，我青春期时候从没有想过要跟成年人谈恋爱，看篮球队的同龄帅哥都来不及呢。 你是不是早恋？ 你猜。 我猜个屁。 你说脏话。 更脏的你又不是没听过。 周迷伸手去打他一下。逛完了校园，周迷开口， 既然来都来了，陪我去吃点东西。 谭燕西一脸抗拒，周迷反正不管，挽着他这么半推半拽的将他拖到了小吃街上。沿街的店铺早换过一茬，他之前一直常吃的那家麻辣烫店也已经改头换面成了奶茶店。不变的或许只有这匆忙而市井的氛围。街边有个老大爷支着小摊卖煎豆腐，周迷拖着谭燕西过去，叫老大爷给他来一份加麻加辣的。煎好的豆腐盛在纸碗里，撒了一把翠绿葱花，周迷拿一次性竹筷夹起一片，微微吹凉了递到谭燕西嘴边。谭燕西还是抗拒， 哎呦，尝一口吧，尝一口死不了人的。 谭燕西这才勉为其难地张口。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吃东西实在不是他的风格。周迷将筷子收回，宣告这一项勉强算他达成了， 剩下的我自己吃。 哎，等等。 谭燕西却将他一拦。周迷看着他，谭总分明是真香了，又不肯承认，拐弯抹角地开口， 你再喂我一块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肯定不打折扣。 称谓这事儿发生在两人领证之后，婚礼之前。周迷在工作之外听见过一些关于他的八卦，他们这行当平常明星接触多了，吃瓜比吃饭还多，对于自己也会成为八卦的核心，周迷并不感到意外。这些传言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了，时不时的周迷会有开着劳斯莱斯库里南的人来接，同事间对彼此的家庭出身大致都有了解，大家只认为周迷白和美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富毫不沾边，否则何至于来做这种熬夜秃头的行当。那库里南必不是他自己或者他家里的，一旦否决掉了这种最名正言顺的可能性，其余的揣测就恶意多了。尤其周迷从来不提及自己的感情状况，而那库里南的车主大家从没照过面，身份扒都扒不出来，只能凭牌照推断来头不小。周迷只跟着向威有一年半的工作经验，空降过来做领导四五人的小组长，一些老员工原本就对此颇有微词，线下更是给他定了性，说白了也是靠皮囊上位的主，那劳斯莱斯里坐着的不定是什么大腹便便的老男人。这种捕风捉影的流言，周迷也很难去正面辟谣，他自以为够招摇了，谭燕西送的婚戒他天天戴着呢。然而可能那婚戒的样式实在过分低调，没谁瞧出来那是婚戒， 只以为是周迷自己找哪个设计师做来带着玩的。周迷心里苦，挺想问问谭总，那 Harry Winston 的海蓝宝石大钻戒怎么处理了？要不还是给他戴两天吧。这天小组团建，吴慎心意的喝酒唱 K。谭燕西公司那头项目出了一点状况，隐策艺人压不住场，喊他去亲临坐镇。他忙到11点钟才走，得知周迷团建的地方离得不远，就说把车开过去接他一块儿回去。谭燕西到的时候，周迷他们也正散场。一出门，谭燕西的车就停在路边，他不在车上，身体歪靠着车门，手里拿了一支烟，一星火光忽明忽灭。谭燕西见周迷的同事也出来了，出于礼貌的正准备打声招呼，周迷抢先了，声音清甜又清脆： 老公，你来啦！ 谭燕西真真吓得手一哆嗦。周迷走过去将他手臂一挽，紧跟着向他介绍：这是公司的谁谁谁谁谁谁。等他全部介绍完了，谭燕西方礼貌地颔了颔手，笑说：感谢诸位平日对周迷的照顾。寒暄完毕，各回各家。车上，谭燕西问周迷：今天这一出是什么意思？周迷坦然得很： 虚荣心啊，他们天天揣测我是不是被一个大肚头秃的老男人给包养了。 谭燕西转头看他一眼，很正经的警告神色： 哎，我那么哄你，你都不肯改口，现在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，周迷，我告诉你，你完了。 周迷笑出声，挑眼看他： 怎么个玩法呀，老公？ 谭燕西觉得说不定到时候是自己先玩。尹涵玉过生日，周迷备了一份礼物亲自送去了。尹涵玉不和谭振山住，自己单独住了一套公寓。周迷第一回来这儿，进门时着实惊到了，为里头的奢华装修，也为整个空间乱得不成样子。手工打造的皮沙发上堆满了衣服，地上一条高定的连衣裙也被酒屋弄得一团糟乱。没落座的地方，周迷就干脆站着了，反正也待不了太久。尹涵玉没招待他，他昨晚喝了酒，又打了通宵的牌，头疼的难受，这时候接了一杯水，吞了一把药丸。 那个， 周迷往药瓶的包装上瞅一眼，不由出声提醒： 您昨晚喝了酒吧，最好别吃阿司匹林。 哦，是吗？ 尹涵玉却不甚在意的模样，他卸了妆，全不是周迷之前所见过的眼光四射的模样，苍白憔悴，眼尾掩饰不住的细纹。 要不要帮您叫个家政过来把这里收拾一下？ 尹涵玉坐在餐桌边撑着脑袋： 不用，就这么放着吧。 不管是因为看了谭燕西的面子，或是别的什么，尹涵玉对他的态度其实尚算客气。周迷走过去把礼物交给他： 我找了一个新锐的设计师定做的包，可能合不了您的心意，您瞧得上就背着玩一玩。 尹涵玉瞧他一眼，接了过来放在手边餐桌上。 哦，您今天生日应该还有别的安排，我先回去了，就不打扰您了。 等一下，是你自己过来的，还是谭演戏叫你过来的？ 我知道您肯定想听后者，但确实是我自己过来的。不过我出门之前跟谭燕西打过招呼，他知道我要来。 尹涵玉一时沉默， 周迷没自作多情到要去做他们母子的粘合剂，他太懂谭燕西了，碎了的东西就是碎了，何必再往回找补？再厉害的工匠也很难将碎裂的东西修补到天衣无缝。拿尹寒玉最喜欢的翡翠举例，倘若翡翠镯子裂了，拿金托镶起来，可这翡翠的身价就一落千丈了。人心比珠宝更要昂贵一万倍。他来探望尹寒玉，纯粹出于礼数，以及念及上一回尹寒玉动机复杂但到底尚算和善的那番劝说。他本来就是别人做一分他要还以十分的性格。临走前，周迷又问尹寒玉要不要帮忙给他叫个家政过来收拾房间，再顺道给他做顿饭。这一回尹寒玉终于点了一下头。周迷给他安排妥当后便就告辞了。刚走到门口，忽听身后尹寒玉似叹息地说了句： 啊，真羡慕你呀。 周迷脚步稍顿，但没说什么，拉开门出去了。他并不觉得自己多值得羡慕，人生不过是做选择题。他真正觉得幸运的是，在他尚不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之前，那交由周继柔为他抉择的人生，每一步周继柔都选对了。原本尹寒玉也能替谭燕西选择对的人生，他却没这么做。因此周迷只是怜悯他，但并不同情。怜悯是带有俯视的，这是他的自傲，也是周继柔给他的底气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